第五集，我过不去。我指着梳着背头的谢敬东，你当时头发染坏了，剃了个寸头。我又指了指前来，你呢，当时穿了一件骚包的白球衣，大东撞我的时候我拿你当垫子，不知道哪个缺德的在球场上乱扔草莓印你身上了，吓了我一跳，还以为你大出血了。我皱着眉想了一下，最后看向张顺利，你没来，说是要跟女朋友约会。大事上我从来不开玩笑，他们的表情随着我逐渐严肃的语气而正色。19岁的我跟25岁的兄弟们会面，还是一种挺奇异的体验。他们乌烟瘴气地围坐在我旁边，听我讲起那过去的故事。那些醒来时还无比清晰的记忆，正被空白的6年的时光快速混淆着。我捡着自己还记得的事情说，最后以临睡前看的那场足球赛作为总结。欧冠1/4决赛，波尔图对战拜仁，拜仁被吃得透透的，波尔图主场3-1，气得我砸了半天枕头，我都怀疑我是因为被气得神经错乱了所以才穿越的。前面那些本人都记不清的陈年往事不可追忆，但这场比赛却是有迹可查。张顺礼翻着手机兴奋地大呼小叫着， 哎，还真对上了。还 那你气的还真是有点早。 谢敬东松了松领带嗤笑的，手机屏幕上显示球赛对决的下半场，我支持的球队7-1反推了对方。我嘴上呵呵，心里脏话。张顺礼呲着一口白牙，咧着嘴乐着， 这么一看征哥是活泼了些，有10几岁时那吊儿郎当的味儿。 我懒懒一翻眼皮，吐出一个烟圈， 不客气，你们10几岁时也都跟我一个屌味儿。 几人笑骂着，顺嘴唏嘘了一番少年时代的任意轻狂。前来一手夹着烟，一手端着酒，拧着眉看了我半晌，问出了一个哲学性的问题。 那你还是你吗？ 人的一生当中，生理机能随着细胞一直在更迭代谢，这个身体啊，不过是外在的躯壳，本我的意识才是真正的自我。简而言之，我始终是我。与其说我不想对25岁的我负责，倒不如说我不想对将我抛弃的6年时光负责。干着工程建设讲究风水学的张顺礼，宣扬愚昧的封建迷信思想。 哎，哥哥，你这种情况要不找个大仙看看吧。 谢敬东掸掸烟灰，半是挖苦半是建议， 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啊，该看心理看心理，该看脑子看脑子，抓紧治治，等着跟你谈合作呢。 我没有在感觉自己穿越后第一时间和亲朋好友谈心都是有原因的。我摁了一下闷疼的额角，我有没有疾病不知道，我心病倒是挺严重的。你们谁有沈鱼的联系方式？这仨不正经的愣了一下，表情比我说我穿越时还要严肃。那一瞬间我有点疯，难道是无法跨越的生死将我们隔开了？沈鱼他英年早逝了？我得到了一个算是意料之中的没有的答复。前来抿了一口酒，似乎不太好说。 我们始终跟他没什么交集。 是了，之前沈鱼不喜欢我这群朋友，说不喜欢有点矫情，用怕形容更准确一点。因此我一直守护着他，也没将人向朋友圈里领。那之后呢？我无法接受我已经失去他的事实，但我还是这么问了。我和他 什么时候分的手？张顺礼是个不济事的金鱼脑。 3-4年前？ 少说5年。 谢敬东是我们这群人里脑子最好的那个。 我刚拿到驾照时的事儿，我送了你回家，作为回报你吐了我一车。我驾龄5年6个月了。 燃到尽头的烟在我指尖灼出锐头，可我浑然不觉。所以说，即使在我19岁，即使时间线正常展开，不久后我也会与他分开。不是说好了携手此生吗？这怎么转眼就放手了呢？我在面前这3张熟悉又陌生的脸上挨个看去，想要看出什么端倪。好像还是从前那样，却好像什么都变了。我为什么和他分手啊？好友们面面相觑，谢敬东目光遥远，似乎透过我看到了19岁那年那个狼狈的我，却只是漠然地摇了下头。 你没说过。 我相信他们不知道实情，以我的性格，真正令我痛的事情只会自己藏着掖着，可本该知情的我却比谁都无知。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事惹他不开心了吗？前来叫我面前的酒杯拿到一旁。 宇章，别喝了。 我扬起酒瓶又灌了一口，酒液冰冷，脑袋却愈发的不清明。 哎呀，真哥，都过去了。 我不去。凭什么过去？前19年的我活得风平浪静，一觉醒来，人生却失去控制，快进成了这个样子。与初恋分手都已经过了5年，却连分手的原因都不知道。凭什么过去？怎么能过去？我看着张顺礼的脸，突兀的笑了。我19，你20大几，你管我叫哥？我叫你哥行不行？我这么说却没看他，眯起眼，看着装饰成碎星的酒吧棚顶，像极了昨夜街巷上空的那些触及不到的星云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喝多了，我做大妖，我踩着吧台要手撕酒吧的棚顶穿越回去。前来呼喊服务员撤了这屋的凳子，张顺礼抱着我的腿拦着，谢敬东举着个手机记录现场。我自闭了，我不让人挨，我含含昏昏地念着老婆。于是我那不靠谱的几个哥们儿把我的老婆请来了。